每日播客相伴，终身成长。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每日播客，我是 Robin， 遇见每日播客，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的文章，我们来听，成年人最大的克制就是能包容情绪，弯下腰，吞下委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年期的过渡，生活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和挑战。虽然我们年轻时比较无忧无虑，反应灵敏，但成熟要求我们表现出更大的克制和洞察力。控制情绪，谦卑自己，以及优雅的忍受不公平的能力是成熟品格的标志。这本电子书探讨了培养这些特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富有洞察力的名言、历史轶事和发人深省的评论，我们将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控制自己的冲动，在需要时屈服和吞下苦药是明智、冷静和有原则的生活的基础。这里的教导旨在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完善我们的反应，并将我们的精力引导到成长和诚信上。当我们能够以冷静和坚忍的态度来管理自己时，我们就会获得平静和权威。通过掌握自我约束，我们成为命运的船长。第一章，控制我们的情绪。当愤怒上升时，想想后果。孔子，自我克制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保持对我们情绪的控制，而不是让他们控制我们。屈服于破坏性的冲动和脾气的爆发会很快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和声誉。正如古代哲学家孔子所建议的，当我们感到愤怒在内心激起时，我们应该停下来仔细思考可能的后果，然后再做出反应。著名药剂师查尔斯沃尔多·哈尔斯 Charles Waldo Harris 推广了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的口号。这种心态对于控制我们的情绪至关重要。当遇到激怒或冒犯时，我们必须克制立即报复或发泄不满的冲动。相反，我们应该深呼吸，集中思绪，并以冷静、建设性的方式做出回应。古希腊和罗马的斯多里哲学家明白，让恐惧和欲望等情绪支配我们的行为会让我们容易受到操纵。通过发展内在的韧性和自我控制力，我们可以根据理性而不是原始的感觉来行事。斯多葛派试图培养一种冷静、有纪律的态度，对不幸和他人的愚蠢漠不关心。中国将军岳飞代表了坚忍主义的理想。在被嫉妒的大臣出卖和监禁后，他没有表现出愤怒或痛苦。他冷静的性格为他在清白之后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正如他在自己背上纹的，以德报善，以正义报恶报。这句座右铭体现了控制情绪如何让我们专注于正确和谨慎的事情，而不是被消极的激情所淹没。克制的优点贯穿于东方和西方的智慧传统。佛教教导说，贪爱和嗔恨是痛苦的根源。道教讲的是无为，即不以武力或抵抗来回应。同样，基督教强调精神的果子，例如耐心、温柔和自制。尽管受到侮辱或虐待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回报是清醒的头脑和制高点。正如埃莉诺·罗斯福所说，未经你的同意，没有人能让你感到自卑。当我们拒绝让别人失去平衡并决定我们的情绪时，我们就否认了这种同意。我们的情绪是我们自己可以指挥的，而不是让别人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第二章，必要时弯腰。引诱他走向邪恶道路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他的敌人或敌人。佛陀，生活常常要求我们谦卑自己，甚至在身体上不弯腰。我们的骄傲和僵化可能是和谐关系和道德行为的最大障碍。有时我们不得不屈服于我们希望不存在的现实，并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做出妥协。据传说，皇帝赤身裸体游街示众，直到一个无辜的孩子揭露了真相。像那个孩子一样，我们必须抛开虚荣心，承认严酷的现实并适应。正如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所说，我们都应该关心未来，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在那里度过余生。未来需要我们的灵活性和务实精神。中国将军韩信表现出了这种避免暴力的实用主义精神。在被羞辱并被迫爬到土豪的两腿之间后，韩信吞下了自己的骄傲。他明白，与其挑衅，明智的做法是忍受侮辱。 这种愿意弯腰的态度最终使他成为了一名功勋卓著的将军。我们通常先蹲下来才能站得更高。通过耐心、适应和妥协，我们为更大的机会和成就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拒绝改变我们的立场和要求，我们就很难取得进展。正如印度民权领袖甘地所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形式。狂热和狭隘会滋生冲突和对立。谦卑自己的能力可以促进联系和社区。坚持以膨胀的自我为主导的关系是脆弱且不稳定的。在日本文化中，相互鞠躬体现了谦卑和尊重。它减少了自我重要性，并拉近了人们的距离。道家哲学同样强调通过顺从和慈悲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价值。尽管我们有抵抗，但某些情况还是会出现在我们身上。重病、经济困难、事故和损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对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发怒，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优雅的屈服于必然性，比徒劳无功的与现实的无情浪潮做斗争要好。我们最好把精力花在充分利用手中的牌上。强大的橡树顽强地抵抗着暴风雨，直到雪或风的重量折断了它的树枝。柔韧的柳树经得起狂风，经得起暴风雨。我们通过像柳树一样明智的弯曲，而不是像橡树一样顽固的抵抗，来忍受生活的风暴。怀着开放的心态和平静的心，我们向不可避免的事情低头，并在风平息后挺身而出。第三章，吞下委屈和苦涩。弱者永远无法原谅。宽恕是强者的属性。圣雄甘地。当受到冤屈或不公平对待时，我们的自然冲动是反击和报复。然而，报复往往带来的麻烦多于解脱。克制的第三个方面是，当我们成为受害者时，要吞下委屈，不要沉迷于痛苦。正如甘地所说，提供宽恕是深厚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标志。非裔美国领导人布克·华盛顿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法最盛行时期，他倡导为美国黑人提供教育和经济机会。尽管不断受到威胁和压迫，他从未动摇过耐心、合作和非暴力的哲学。即使受到人身攻击，华盛顿也选择忍气吞声，继续工作。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下被监禁27年后，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宽宏大量。尽管被剥夺了自由和青春，曼德拉的出现是为了帮助弥合，而不是加剧他的国家的种族分歧。他没有寻求复仇，而是诉诸压迫者自己的人性，并做出妥协，以实现一个和解的国家。日本的金记艺术体现了拥抱伤害而不是沉思伤害的哲学。金记并没有隐藏陶器上的裂缝，而是用金粉来突出和美化它们。生活的创伤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我们，但我们可以控制如何将它们融入我们存在的马赛克中。将它们转化为开悟和智慧的标记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受到真正的委屈时，吞咽苦涩并不容易。但回忆过去的恩怨会毒害现在。正如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当我们不再能够改变局势时，我们就面临着改变自己的挑战。当我们无法放下苦毒时，我们就会遭受双重痛苦。当真正的施害者谴责我们、重蹈我们的虐待时，他们就胜利了。尽管不公正应该受到谴责，但我们最能尊重自己的就是将精力集中在我们能够影响的积极变化上。我们的道德指南针比确保违法者受到惩罚更重要。孔子称之为榜样的力量，提供一种美德的典范，激励有罪的一方进行自我改造。这是一条更安静但更可靠的正义之路。超越受害者展示了力量和道德勇气。通过专注于行善而不是报复邪恶，我们打破了指责和报应的循环。我们对过去的不满的执着变成了我们希望伤害他人的毒药，但克制为我们提供了解药，放下怨恨并按照我们的最高原则行事。这样，我们就战胜了恶意。结论：自我克制的美德，控制我们的情绪，需要时弯腰，优雅地忍受痛苦，是成熟和品格的基石。 尽管困难重重，但它们可以防止我们播下未来悲伤和麻烦的种子。通过保持冷静和原则，我们可以获得权威和启发。克制与屈从不同，它反映了在胁迫和逆境下的力量。我们深深鞠躬，但站得更高。通过洞察力和纪律，我们成为命运的船长，而不是环境的被动受害者。我们认识到，充满智慧的平静生活比屈服于破坏性冲动更有价值。当我们进入成年期时，我们面临着年轻时所不知道的复杂性。但历史的教训提供了路标。我们最开明的前辈们都劝告要沉着、灵活和宽宏大量。当我们效仿他们的榜样时，我们就会更加接近有目的、平静和原则的生活。这是成熟的真正标志。